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喎。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台湾就译做裴洛西，由波洛西，我哋又叫佩洛西 ，OK？ 咁佢今年80岁啊，咁啊，即系民主党籍嘅，咁但喺国会山庄，佢最出名嘅就系、是、啊，即、就、系、是、都系反中嘅，挺即系、就是、反中挺台，即、就、系、是、支持台湾嘅立场系好出名噶啦，咁啊，咁同25年前嘅呢个众议院嘅议长金瑞琪啊。佢亦都係即係反共嘅呢個係嘛？咁佢喂25年前，你而家數翻25年前係嘛？咁你中共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同呢個中華民國咪同呢個咪呢個美國同中華民國斷交，咁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係嘛？呢個係1979年係嘛？咁你25年前喂係？你而家數翻25年前，嗰陣時已經係建咗交啦，係咪？咁你金瑞琪都係眾議院長，都訪問台灣啦，係咪？咁你嗰陣時你又冇而家咁惡死啊？咁咪即係話而家你強啲啦，係咪？咁即係話佢前任嘅呢個議長都訪問過台灣，係咪？25年後佢訪問台灣，咪就有啲咁嘅阻力，係嘛？甚至乎即係美國啲即係評論話呢個係中國霸凌，係咪？即係其實霸凌呢兩個字，我覺得譯得唔好嘅。呢個係流民國家嘅流民，呢個流民政權，即係你要搞清楚，你一個紳士同一個流民，你最多即係美國應該咁樣睇，係嘛？咁你話講呢個有咩問題咧？係咪先？係嘛？訪問台灣，即係遲早佢都要去嘅喎，我覺得係嘛？即係如果你講咗話要去，咁而家因為出現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啊啲。呢啲所謂霸凌又好啊，即係恐嚇又好，咁你跟住阿褪太嘅話，我好樣衰喎，我覺得係係嘛？咁當然咧，即係喺25年前，有啲人就認為嗰陣時嘅中國嘅國力咧，即係共產黨統治嘅中國嘅國力咧，同而家爭好遠，而家強好多。嗰陣時金翠琪去呢個台灣訪問，佢係最多係循例咁啊發表啊，即係反對嘅立場之外。佢冇嘢可以做，但系而家佢夠強啊嘛，佢可以恐嚇你，乜即系唔排除有軍事行動啊嘛。咁如果喺呢種情況底下，你美國真係喂腳軟嘅話，咁你真係你點去面對其他嗰啲盟國咧？係咪？咁台灣就更加危險啦。即係如果拜登或者美國的朝野就這個佩洛西訪台這件事是屈服於即是中共的壓力的，那你以後美國政府對這盟國任何的承諾、啊、大家都不會相信的，特別是承諾保護台灣，那你就這種說法就會引起台灣即是很多不同的爭論的了，所以又很詭異。我覺得嗱，我哋咁樣睇，如果佢而家去唔成，咁你未台灣嘅朝野點睇咧？民進黨同國民黨點睇咧？係咪？你拜登曾經3番4次開口講嘅會承諾保護台灣，係咪？咁就已經喺台灣引起一啲爭議噶啦。有啲人就話唔信佢，有啲人就啊，哇！總統都咁講啦，美國總統咁講，台灣好穩陣啊，咁樣。係嘛？有美國保護係嘛？你共產黨一出兵嘅話，美國一定出兵嘅咁樣係嘛？咁呢個就梗係綠營啦，係咪？ 咁但係藍營唔係咁睇喎，大佬，美國靠唔住嘅 ，OK？ 因為國民黨統治嘅時候，實在係俾美國出賣咗兩三次噶嘛，係咪？咁佢話美國靠唔住個講法，亦都係可信噶嘛，係咪？咁所以你，我成日講嘅就係民進黨、國民黨根本就唔團結嘅喺台灣，即係對，即係你對抗呢個外敵啊，即係譬如話你對中共咁樣。你就已經係唔團結啦，大家立場都唔一樣，咁啊，對同美國嘅關係係嘛？咁當然大家都認為要親美，國民黨又認為要親美，你係親美和中，嗰、那個就親美抗中，咁又有少少唔同，咁啊，咁你親美，大家立場親美就好似係一樣啊，咁但係你一個和中一個抗中，就你影響到你係咪真係親美喎？仲係唔同嘅時空親美都唔一樣嘅喎，係嘛？在一些時空間裏面你那個和中親美是對的，但是現在今時今日你抗中親美才是對的，那國民黨你說親美都沒用，因為你的親美還有一條尾巴，就是你和中，你要講兩岸和平的叫和中，那你說一般的老百姓對這些有什麼興趣，但我很喜歡有飯吃，現在的情況就是個經濟衰到沒人有的了，開始跟著會香港都是的，是吧？大陸一樣，是吧？呢兩三年呢個疫情係真係搞到成個世界變曬，變曬調，變曬樣，所以根本就係所有國家都應該休養生息，去搞經濟同埋改善民生。但台灣就而家變成咁咯，即係我成日都即係大家有聽我節目，我講台灣問題嘅時候，我自己係好深切嘅體會嘅。不要講共產黨會不會打你，台海會不會出現呢個軍事危機，係嘛？安全啊，會不會有啲咩問題？唔好講呢啲，係嘛？真正嘅國家安全就真係喺個台海危機上邊，就唔係嚇限制啲香港人入境，叫你定居，係用國家安全咁樣。柯文哲。即係個市長任期就仲有幾個月就完啦，係咪？咁佢最近就係咁成日俾呢啲即係民進黨啲人炮轟佢啲議員，係咪？特別係佢最近繼續辦呢個雙城論壇，上海同台北嘅雙城論壇，因為疫情就用視像，以前就唔係即係台灣主辦一年，上海主辦一年，係咪？咁啊上海主辦嘅時候，咁啊呢個柯文哲就要去上海，係咪？咁啊～台灣主辦的時候，上海的市長就來這裡咁交流咁樣，咁啲民進黨市議員就話：喂，啲共機啊，即係中共的軍機成日在台海上空度嚇，即係喺度滋擾，你仲辦咩雙城論壇啊？咁樣嗱，我好少同意柯文哲嘅啊，佢當時個反應我覺得幾有趣。佢話：喂，共機即係嚇擾台，關我咩事呢？你問總統嘛，你叫總統下令打嗰啲飛機落嚟嘛，你唔係叫我唔好辦呢個雙城論壇嘛，你應該叫佢打飛機啲射啲飛機落嚟嘛，大佬係嘛？仲有你要將喺台即係而家仲有成百幾萬台商喺大陸嘅召曬佢翻嚟係嘛？跟住就宣布開戰，仲有唔好做生意同佢，唔好一年賺佢千幾億美金，哇！嗰啲嚼佢嗰啲民進黨就喺度發咗癲咁鬧佢嚇，話佢轉移視線啊乜乜乜，咁你諗下佢講得係咪啱咧？你估嗱呢個就係台灣嘅危機啦。做乜你喂要同佢做生意賺佢千幾億咧？即係話兩岸嘅貿易交流係嘛？中國大陸係台灣最大嘅貿易出口國。每年的貿易順差由1200億到1700億美金，你在經濟上對它的依賴這麼重的話，那你是不是危險先？即是說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面對一個你認為是敵國 是敵人的地方，哇，你可以跟它繼續做生意然後賺它千多億，咁佢唔使打你啦，佢一封鎖我唔同你做生意啊，咁你就撲街噶咯喎，即刻係咪啊？咁你係咪有責任去開拓其他市場啊？譬如舉例係嘛，啲菠蘿買去第二度得唔得啊？石斑魚 1800万美金一年。咁嗰啲漁民係咪嗌曬救命咧？嗰啲養殖業嘅人係咪嗌曬救命咧？你政府補貼咗幾多咧？嗱，呢個先係台灣嘅危機啊嘛，大佬係咪啊？我成日講第一個危機就係你唔團結啊嘛，打仗嘅時候，屌你國民黨可能你認為佢會投降啊嘛，係咪？咁你唔團結啊嘛，而家係嘛？你唔會話槍口一致對外喎，係嘛？呢個係第一。第二，你個經濟對佢構成咁即係咁重要嘅依賴嘅話，如果你唔去分散市場，你好快瓜得嘅喎。唔好講話台海有冇戰爭啊，係嘛？嗱，呢啲係民進黨咧係好唔老實嘅地方，佢係永遠唔會同啲老百姓講呢樣嘢嘅，係嘛？淨係阿石斑魚冇得入嗰啲，唉、哎、你咧中國又欺負我哋台灣啊咁樣，屌你即係講呢啲，係嘛？佢搞你係梗嘅啦，係咪？即係。甚至乎大家有理由相信以習近平的這種作風和他現在要做皇帝，喂，他分分鐘、啊、在二十大之後他就武統台灣了，有什麼這麼出奇啊？所以現在為什麼美國的軍方他在研判即是貝洛西訪台這件事可能會即觸發起這個軍事危機呢？也都是從這個角度去看，他們都有情報的嘛，大佬，他們都有人去研判這個人究竟會怎麼做的嘛，是吧？好，咁啊呢個即係其實要講嘅仲係一百步咁長啊。不過我今日仲有一個題目想講嘅就係、是，即係大家可以睇到新聞就係話，而家啲大學咧個必修科咧就係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本法、香港基本法同埋港區國安法都列為必修科。嗱、那、嗰個講法就即係你而家我哋出一個報導啦，啊呢個香港另一個報導嘅。其他嗰啲媒體都係咁上下報道噶啦，啊，咁咧就要推行呢個國安教育咁啊，嗱呢個全港大力推行國安教育呢個寫法，你只有呢咁嘅匪報香港01先會咁樣寫嘅 ，OK？ 你客觀報道唔係咁寫，咁樣全港大力推行國安教育嘅，喂屌你，你大石砸死蟹啊嘛，而家係你明唔明啊？係嘛？仲有你而家講出嚟就好似話中大、科大話呢八大個即係八間即係政府資助嘅大學高等學府，佢哋自己去即係將個課程做一個調整，係嘛？將呢一個必修科啊，即係就加咗呢個中華民國憲法、香港基本法同埋港區國安法，係嘛？咁啊，咁啊，仲要即係你必修科意思就係你唔合格畢唔到業咯，好簡單啫嘛，係咪 ？Hong Kong U 啊，即係呢個大學。嘅教務長啊，向學生發電郵啊，九月開始，所有學生要完成指定嘅國安課程先可以畢業，係嘛？咁之後全香港八間大學係嘛都要推行呢個國安教育，唔係就係推行國安教育，將呢一個所謂政治係將個政治係凌駕喺呢個學術之上，係嘛？嗱，講起呢啲咁嘅所謂國安法、憲法必修科，我就諗起咧，即係當年我喺呢個珠海教書嘅時候咧，我有教一科必修科嘅，叫國父思想。嗱，因為珠海佢係中華民國立案嘅大學，咁所以要根據教育部嘅規定，大學嘅必修科有大一國文、大一英文啊，譬如呢啲，仲有一科就係叫國父思想、三民主義，係咪？咁你呢科你如果唔合格咧，你就畢唔到業嘅。OK， 咁我就教咗差唔多七八年教呢一科，其中呢一科國父思想。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你唔應該將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呢啲，但國父思想都仲可以勉強講得通，就係佢係一個即係孫中山嘅嗰個政治理想，係嘛？喂，你而家唔係啊，大佬，你又要憲法、國安法，係咪？基本法。咁如果當時台灣將呢一個所謂有冇話指定呢個憲法嚟必修科咧？冇啊嘛，大佬。咁但係喺即係法律系嘅學生可能有喎，係嘛？咁你法律系嘅學生憲法你真係要必修科嘅喎，啱唔啱啊？咁我講得通啊。譬如話你香港都係㗎，你國安法列為必修科，你咪法律系咯 ，OK 係嘛？因為你如果你讀法律嗰啲，你將來做律師或者你有機會做法官嘅話，咁你有個國安法喺度，所以惡法、惡法逆法係咪？咁你將佢列為必修科，咁呢個合理喎、哦。哇！你唔係，你而家無論你讀文科、理科， 屌你係咪讀醫科全部都要讀國安法、讀基本法同埋憲法，係咪？咁你台灣你國父思想嗰個勉強都仲係即係其實都係被認為係呢一個黨國教育㗎啦，係咪？當年當呢、這、一個即係喺台灣嗰啲爭取民主嘅係咪？或者爭取要即係結束呢個威權統治嘅呢啲所謂民主人士係嘛？佢都係要求取教育部取消呢個國父思想成為必修科。咁事實上後來就取消咗啦嘛。當台灣開放咗之後，國父思想就不再係大學嘅共同必修科。嗱，我要將呢件事即係你咪做一個比較。咁你香港而家咪一個倒退啊？香港從來都冇咁樣嘅係嘛？現在你要將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安法同埋基本法列為呢個大學必修科，係咪？不分科系學院，你都一定要讀咗合格，你先可以畢業。咁呢個咪話，即係你用呢個黨國體制啊，嚟殘害呢個香港嘅高等教育咯，係咪破壞香港嘅高等教育？破壞香港嘅高等教育咯。咁呢啲咁嘅大學校長全部應該呢個槍斃嘅，老實講，係咪？全部垃圾嚟嘅，即係香港淪落到咁。然後你講啊，我喺世界排名都好高啊，咁樣係咪？咁你而家仲話自己係一國兩制，你就好無恥咯，就咁。你應該老老實實話俾人聽，而家係一國制，冇一國兩制嘅。唔好再講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啊，係咪？啊，重新出發啊，唔好講呢啲嘢，係咪？而家你喺度都話講。習近平在那裡侮辱鄧小平嘛，基本上就是。然後你這些香港這些大學校長高薪厚祿就做極權的幫兇，是無恥到極。休息一會。